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市广播电视局近日召开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管理工作座谈暨政策发布会，制定并发布了有关实施细则。细则提到，要坚决纠正高价邀请明星、竞逐明星的不良现象，把更多普通群众而不是影视明星作为作品的主角、节目的主角，着力讲好新时代百姓身边日常故事。细则明确，要严格执行总局相关规定要求，加强节目题材把关，严控偶像养成类节目、影视明星子女参与的综艺娱乐和真人秀节目，进一步减少明星参与的娱乐游戏、真人秀、歌唱选拔类节目，鼓励扩大新闻、经济、文化、科教、生活服务、动画和少儿纪录片、对农等公益节目播出量，支持制作播出更多优质原创节目。北京市广播电视局近日发布2018年度北京影视出版创作基金扶持项目名单，今年共征集影视出版作品975个，经过项目征集、资格认定、初审、复审、筛重公示、理事会审议等程序，共对370个项目进行了奖励扶持，累计扶持金额达到2.18亿元，其中广播电视、网络视听作品95部，扶持金额9000多万元，涌现出《最美的青春》《勿忘初心》《归去来》等一批精品力作。2018戏剧东城蓝皮书发布会暨东城区戏剧普及成果展演开幕式近日在菊隐剧场举办，会上发布了2018戏剧东城蓝皮书。蓝皮书显示，东城区目前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戏剧行业扶持推进措施体系，培育出全国数一数二的区级戏剧演出市场，打造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系列化戏剧品牌活动，并构建起了全国首屈一指的戏剧行业生态链条，成为全国戏剧发展的核心区域。开心麻花2019原创爆笑贺岁舞台剧《疯狂双子星》正在海淀圈上演，将一直持续到1月27号。故事讲述了双子星号游轮上一对性格迥异的双胞胎船员波派和波塞冬疯狂而爆笑的海上奇遇。国家图书馆读书周近日启动，将持续到本月30号。国家图书馆将以让传统经典走进现代生活为主题，举办阅读互动、文化展览、培训讲座、影片展映等系列读者活动。读书周期间，国图将举办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国家图书馆藏革命历史文献精品展等10场展览，以及周易的智慧及其当代价值等3场讲座。国图少年儿童馆举办中国连环画百年历史展，展览分为连环画原稿展、百年连环画图文展和民国新中国获奖连环画作品展2大部分，分别在国图总馆北区1层和国图少儿馆2层展出。如果不能来到国图，普通读者还可以登录国图手机门户网站，点击《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4个板块，免费访问4大名著电子书和音频资源，重温经典名著。此外，读者还可以领略国粹京剧的魅力。

明年呢也会跟着我们一起去到新闻台继续跟大家讲收纳的这个话题。毕竟了，我们到下午茶的这个时段，大家闲下来的时候喝口茶啊，也想想你们家还乱不乱这事儿吧，可能心情会稍微的愉悦一点。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个在收纳这个概念当中大家很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而赫赫又告诉我说，只要你把握了这个原则性的问题，你们家的收纳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存在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则？ 没错，其实我们都有很多小诀窍，就像做数学题一样，只要有一个公式你能够熟记于心，那么相似的题型其实都能够解决。无论是大户型小户型，家里有多少个人住，其实只要掌握了这个原则都可以解决。那这个原则其实我们之前也有提到过，但是没有深入的去讲它，就是二八原则，就是二八分成这样的一个原则。 哦，到底要让我们的家收纳的看起来很规整，但是呢，刚才我跟赫赫说了，我说很多人啊就说，其实我还是希望家有家的味道啊，我不希望所有的东西都那么的规整啊，太规整了就感觉好像我在单位里边我也要遵循条条框框，为什么我到了家里边还要条条框框，所有的东西感觉都太整齐了，整齐当然让人觉得没有家的味道了，这也不可以。那这个二八收纳原则，把握好这个原则，就可以既让我们的家看起来很有条理，同时呢也不至于说失去了家的一些味道。这个原则是什么样的呢？今天我们会用一整期的时间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同时今天赫赫也在微博上面又给我们带来了很整洁的囚徒。每一次你带来囚徒我都觉得说，哎呀，我那个家还是家吗？就太乱了，我一直觉得我们家已经挺整洁了，但是看完赫赫的图永远都不觉得自己家里整洁。想来看图或者是跟我们的收纳达人赫赫一起来聊天，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到他关于居家收纳的，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来向我们提问，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另外呢，提示大家，一直承诺大家的我们要在节目当中来送的明年的年历啊，只有一张是海报，年历终于已经印好了，昨天我就发了我们的效果图，大家也可以在我的微博上面看到，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但今天我看你的微博上面给我们讲的内容是留白，所以这个二八原则也跟留白有关。 是的，因为其实像二八它分成这样的分成，其实就是说你要给自己一个小小的留白空间，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做尽做满。其实整理收纳也是这样的，有一些人会说，我看网上比如说像很多日系的博主，他们家里都太整洁了，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可能他们的家都更相似一些，你看不出博主 A 和博主 B 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他们的爱好有什么区别，家里住了什么人，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留白的地方。你的这一部分留白其实是留给自己的，让自己的家中更有自己的味道和你自己的气息。 有一点像我们曾经在一平米啊，属于自己的一平米那一期里面跟大家讲过的。当然我们希望家是整洁的，因为世界杯威武也说居家很规整很好啊，没有问题，这当然是很好，不然我们干嘛每个月都跟大家讲收纳，因为真的是希望你们的家可以整洁啊，这个很有条理，这个是必然的。但是为什么会有应该有一平米是属于你自己的，我就喜欢堆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在里面。 是的， 这个没有问题，跟赫赫刚才提到的留白，还是你的家还是应该有你的个性， 没错， 气息啊，哪怕色彩， 是的， 都会多多少少有一点，这是留白原则。 对， 这个留白的概念在我们的我们一眼望去居家收纳里面，它是体现在一个空间还是几个物件还是 其实是结合起来的。从整体空间上来讲，其实每一个房间都可以有这样的留白空间。比如说像我们其实今天微博中也列了几张图，无论是书桌 书房还是卧室、衣柜，其实都可以有这样的留白空间。一部分我们提倡的是，八成的东西藏起来，这样的话能够保证整体上的一个最大的整洁度。那20%的东西呢，我们就留在外面，可以作为展示用。因为像其实很多年轻人，他可能喜爱的东西，包括自己的小收藏，其实都还蛮美的。如果要是全部都封藏起来，还有点可惜。那他们当然也希望把自己的小收藏、小爱好都露在外面，包括像有孩子的家庭，可能也希望把一些比如说孩子的小作品啊，或者他最心爱的一些小玩具放在外面。那这样的地方呢，其实就可以给他20%的空间来进行一个展示。 哦，这个是二八原则的核心。 没错， 我们这个留白呢，是告诉大家不用把所有的东西完全这个100%做到极致的藏起来。很多人说，哎，马上家里边因为过年的时候要迎接客人嘛， 是的， 就很喜欢，你知道吗？就是只要这个门柜门还能关得上， 对， 就所有的东西都塞在里面，其实这也没有必要。还是我们在居家收纳的二八原则里面提示大家，有20%的东西是可以露在外面的。 是的， 小朋友的东西也没有必要都给他收起来。 没错， 不然的话小朋友也忘了自己曾经有过哪些玩具， 是的， 就去买。哎，有没有想过，我们之所以在不停的买买买，还是因为我们把太多东西都藏起来，藏到自己都不知道我拥有过。 是的，前两天其实有一个妈妈，也是很年轻，然后她来跟我咨询，因为孩子比较小，家里呢可能妈妈婆婆就轮流来帮她带孩子。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她的很多东西买回来之后呢，就没有地方放。因为妈妈和婆婆都会帮她进行收纳，但是他们收纳的原则跟她是完全不同的。可能他们就会找一些只要有地儿能放就给她放进去。于是前两天她其实是因为搬家的问题向我咨询，但是她更苦恼的是在搬家的过程中，她发现有3件衣服是一模一样的。就是第二件的时候呢，其实是他有意识的又买了一件，因为他很喜欢那件衣服，但是第一件没有找到， 找不到了， 对， 嗯， 不知道被谁藏了起来，他就找不到了。那第三件呢，其实是因为他第二件虽然已经穿了几次，但是还是被收纳起来了， 又找不到了， 对，又找不到了。然后他就非常喜欢这件衣服，没办法，他又买了第三件。 哎，有没有后来搬家的时候有宝藏的感觉？你看， 对， 突然， 没错，他就跟我说，这两天他家整个都在搬家，进行整体的收纳。那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无数自己以前买过的东西，包括像他给他女儿买过的东西。那他女儿其实因为长得很快嘛，那之前买过的衣服可能一次都没有穿就被收起来了，到现在已经穿不下了。 哎，这个是我们在收纳，我们讲了这么多期收纳，到了最后了，年终我们要给大家来收尾了，最不希望看到的一点， 对，没错， 就是大家说好，那你讲收纳，那我们就把东西规规整整都收起来，所有都收起来，收到我完全不记得我曾经买过什么东西。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这个20%露在外面的，我们基于一个什么样的原则说好你是属于这20%的？ 首先呢，这些东西肯定第一，它一定是实用性特别强的。比如说像我这假设说咖啡机，我是每天早上起来一定要冲咖啡的，那它对于我的使用频率来讲就是每天 everyday， 所以我对于它的使用频率高的话，我把它放在外面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其次呢，就是它的美颜程度，比如说像咖啡机，可能你放在外面呢，它还有一个装饰功能。那如果要是像书籍这样的东西放在外面也是 OK 的，还有像我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孩子的一些绘画作品，还有一些你自己的，比如说高达模型啊，然后还有像乐高，其实放在外面都是可以的。包括像之前有一个咨询的客户，他就很苦恼说，我口红太多了，他有500多支口红，那他其实非常苦恼，我的口红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把它放在哪里。于是呢，我就给他建议说，你不如就像一个酒柜一样，你做一个你的口红墙，你把你所有的口红放进去 展示。 这样的话呢，第一有展示功能，第二你知道你自己都有哪些色号，哪些品牌，你在买的时候哪怕你是非常喜欢去收藏的，你也不会再买同样的一个色号买重了。 那500支里边我也很好奇，同品牌同色号的，你后来帮他收纳了，你再看一眼会很多， 对，非常多，而且它真的都不一样， 就是很少有说两三只是同一个色号的、 哦、 很少有。 那真的是快把这个调色板都快收集齐了。 对，没错。而且我也通过帮他这样进行收纳，了解了非常多我没有听过的口红品牌。 好，我们教大家一个二八原则，是收纳当中呢，我们居家物品会有20%不用把它藏起来。 对， 这个隐藏式的收纳呢，也不是适用100%的物品。那这20%的物品，刚才赫赫给大家一个建议：第一，每天都要用到，就是使用频次非常高。我们就以厨房为例，你就会想起，你现在马上就能想起一些东西是你每天都会用到的。 是的， 嗯。但是呢，像我这种不太做饭的，恰恰这个锅碗瓢盆儿不属于我每天都要用到 的， 那我就应该把它藏起来。 没错， 这个是依据没有一定之规啊，你看。那就以厨房为例，有很多人他天天做饭，锅碗瓢盆对他来说就是天天，我就摆在灶上我就可以了，不用收起来。对于像我这样的就可以收起来、嗯、那就你看每一个人的这个20%天天用到，物品也不尽相同。 是的， 还有一个原则就是稍稍有一点展示功能。 对，没错。 这个展示功能啊，我们可以以小朋友为例。小朋友你会比较建议，因为他们的东西真的是又多又乱，然后呢妈妈们又担心说哎呀，经常要进进出出的拿很麻烦，这个20%的比例我们怎么去把握它比较好？ 这个呢，其实我是建议，大多数的物品，比如说，非常多，像小男孩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小汽车的模型，就非常小，但是它其实数量非常多，加在一起非常的占地方，而且很不容易收纳。那像这样的情况下呢，建议是把这一类的东西全部都给收纳在一起，然后分门别类。比如说如果要是他又喜欢收集小汽车，然后又喜欢收集其他的这个比如说乐高的小零件，那就把它们按照自己的类别或者颜色进行加以区分，然后都收纳起来。那如果要是已经有成品，而且对于他来说是有纪念意义的，让他觉得有成就感的，比如说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绘画，因为小孩都很喜欢做这种填色啊这样的绘画游戏，而且可能他这个在班里头因为这个得了一个小红花之类的，他会非常的有成就感。那像这样他有成就感的，对于他来说是